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天边作草， 冷四方 沙漠苍 苍， 那女树上扑面，射雕人生在外奔驰，笑到此生无前缘，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。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作草 冷四方 沙漠苍茫茫，那女树上扑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83年版本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的第一部的主题歌，由罗文和珍妮带来的《铁血丹心》。这首歌呢也被2017年的新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当做了片头曲和片尾曲。当然，17年版本的这首歌呢是演奏版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志颖主演的《陆小凤》当中的主题歌，林志颖带来的《我不后悔》。 说好了不回头，不想承诺，缘分尽了你别过头，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逗留，我想是你爱过我。只是路不尽头都是路过，什么感受我能带走，眼泪可以不流，心碎不能救，看我能的自由。当我松开你的手，一袭风沙哽住眼眸，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，不让疼痛有路追究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从此寂寞，远去的渡口彼岸的灯火，人在河流持续漂泊。我不后悔被你爱过，只是不能爱到最后，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快乐，会快乐。

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翻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接下来这首歌的作曲方面呢，也是跟齐秦有过合作的女性音乐人戚小恋，她曾经为齐秦创作过《狂流》的歌词，而她更知名的作品呢，往往都是作曲，包括张学友的《情书》等等。下面这首来自2003年万芳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割爱》，就是来自戚小恋的作曲。这是来自万芳的《割爱》，作曲方面是来自音乐人戚小恋。在1992年，戚小恋还推出了一张个人的演唱专辑，叫做《认了吧》，当中还翻唱了齐秦的那一首《火车快开》。而接下来同样也是一位音乐诗人，这一位呢叫做李健，因为最近呢参加歌手，之前也参加过《我是歌手》，所以被更多的朋友所关注。下面是2007年他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风吹麦浪》。 远处蔚蓝天下涌动着

来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